into use， 大家标好，这是一个以主动语态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被动语态的概念。 come into use 表示被投入使用。下一个语法现象， they are being used。 being used， 我们说这个 being 加了过去分词，这是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时态的被动做一下总结了。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的构成模式呢，那就是 be加 being， being 再加过去分词，表示某事正在被做的概念。 和人类自己动手工作比较起来，机器人又带有哪些明显的优势呢？ The great advantage of robots over human workers is that they can work non-stop for long periods. They never get tired and always work with the same accuracy. They can also work in conditions that humans could not bear.Where it is very hot, very noisy, or where there are dangerous rays. Last but not least, as more robots are built, their cost will come down. 我们接着看下一段了。The great advantage of robots over human workers is what? 下面大家注意，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句型结构。The great advantage of A over B 表示 A优于 B 的一个优点是什么什么， A 比 B 强的一个优点是什么。 The great advantage of A over B， 当然我们说 advantage 它表示的是优点，那么缺点呢，在前面加否定前缀 disadvantage。 除此之外， advantage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用法，那就是 take advantage of， 表示利用什么什么。所以说机器人比人类高于人类的一个更大的优点呢，那就是他们能够 work non-stop for long periods。 我们知道人嘛，工作一个阶段就要累了，就要休息，可是机器人不知道疲倦，所以 non-stop 表示的是不停止的，不停歇的。下一个重要的时间状语大家记好， for long periods 表示 for a long time， 或者直接可以使用 for long 表示长时间的。 They never get tired，get 大家下划线，这是一个半系动词，后面加了 tired 过去分词转为形容词做表语， get tired 表示变得劳累。我们在上一课也提到了 tired 除了表示劳累之外呢，也可以表示厌烦， be tired of 或者是 get tired of 也可以表示厌烦的概念。 and always work with the same accuracy， with the accuracy 表示精确的准确的状语。They can also work in conditions that humans could not bear. In conditions 表示在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般我们说在非常好的条件之下 in good conditions， 在非常差的工作条件下 in bad conditions。 好了， where it is very hot, very noisy, or where there are dangerous rays， 所以说又热又吵还有可能有这个非常危险的辐射对他们造成影响，所以就是机器人是不怕的。下面我们看一个写作中重要的过渡词， last but not least 表示最重要的是或者说最后。一般我们在陈述最后这个概念时，我们使用 last but not least。 As more robots are built, their cost will come down。 注意最后一句话， the cost comes down 表示成本降低，这是一个 jargon 行话。 机器人为人类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够由机器人来承担呢？ Although robots are rapidly taking over many jobs in industry, they seem a long way from taking over in the home. The problem is that it would take a very complex and costly robot to perform half the tasks involved in housework. 好了，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了。尽管机器人呀，它在迅速地取代了这个工业中的许许多多的工作 take over。 好了， they seem a long way from taking over in a home， 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seem a long way from doing something， 汉语要译作远远不能做某事，这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The problem is that， 注意又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he problem is that加一个表语从句，表示问题则在于什么什么，问题则在于 it would take a very complex and a costly robot to perform what， 问题则在于啊， 造这个机器人呢，花钱是很多的，而且是很复杂的。To perform half the tasks involved in housework， 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短语，那就是 involved in。大家记好 ，be involved in 表示参与到什么什么事之中，涉及到什么什么中来。所以 be involved in 往往我们可以理解为 be interfered in。 We are now living in a world in which robots are taking over much of the work.Robots make our cars, fly our planes, work out wages, and prepare our bills. But these robots are not mechanical men and women. They do not look like us. They are machines specially built to do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umans can, and they are given whatever shape is most suitable. Although they may not look like us, robots need some human featur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human work.First of all, they need some kind of brain. Their brain is a computer, which has a memory to remember instructions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ther equipment. Another essential feature of many robots is an arm that can do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human beings can do with their arms. One-armed robots are now coming into widespread use in industry.They are being used, for example, on cars assembly lines. There, they are used for welding cars bodies and for paint springing. The great advantage of robots over human workers is that they can work non-stop for long periods. They never get tired and always work with the same accuracy. They can also work in conditions that humans could not bear, where it is very hot, very noisy,or where there are dangerous rays. Last but not least, as more robots are built, their cost will come down. 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请吴老师再为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课当中的重点语法项目。 这一课里啊，第一个重点的语法项目呢，那就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时态及时态的用法。我们在第一段的第一行里学到了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世界里，我们要用现在进行时来表示一种生动。其次，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be 加 being 再加过去分词，这是一个时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些固定的搭配了，像 take over、 take up、taking to 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语法现象，那就是怎样用主动语态的形式表示被动语态的概念，像 come into use 是吧，表示投入使用，其实它是一个被动的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语法现象呢，那就是本科出现了很多的写作中的东西，比如说写作中的这个连词，比如说除了 although 可以引导让步状语从句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as while 来引导让步状语从句，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写作呢真正出现一种 diversity 多样化的写作，很完美。其次呢，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定语从句，大家一定要掌握本课以及前几课学过的定语从句，尤其是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是宾语时，定语从句的引导词 that which 是可以被省略掉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学习愉快。 Catch you later next time, everybod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8课《一次郊游》。 Heute haben wir Lektion 28, ein Ausflug.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谈到了慕尼黑啤酒节的话题，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 Hätten Sie am Samstag Zei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Gern, am Samstag habe ich Zeit. Ich weiß nicht viel vom Oktoberfest. 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8课《一次郊游》。 Heute haben wir Lektion 28.Ein Ausflug. 在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上一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谈到了慕尼黑啤酒节的话题，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 Hätten Sie am Samstag Zei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Gern, am Samstag habe ich Zeit. Ich weiß nicht viel vom Oktoberfest. Können Sie mir etwas...darüber erzählen? Ja,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Man sagt, 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Ja,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Natürlich wird auch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Hätten Sie am Samstag Zeit, mit mir zum Oktoberfest zu gehen? Gern, am Samstag habe ich Zeit. Ich weiß nicht viel vom Oktoberfest. Können Sie mir etwas darüber erzählen? Ja, das Oktoberfest findet von Ende September bis Anfang Oktober statt. Das ist ein großes Volksfest. Man sagt...In München ist um diese Zeit wirklich viel los. Ja, auf dem Oktoberfest gibt es viele Kultur- und Vergnügungsveranstaltungen. Natürlich wird auch sehr viel Bier getrunken.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郊游和天气的话题。Am Wochenende 是周末的意思。要问问王先生周末打算做什么，可以用 vorhaben 这个动词。 Herr Wang,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王先生，您周末打算做什么？ Vorhaben 是个可分动词，我们已经说过，可分动词的前缀要放在句子的最后面。 Herr Wang, 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Herr Wang, 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现在听听王先生的计划。 Ich will einen Ausflug machen, wenn das Wetter schön ist. 如果天气好。我想做一次郊游。 Ich will einen Ausflug machen, wenn das Wetter schön ist. Ich will einen Ausflug machen, wenn das Wetter schön ist. 再问问王先生去什么地方。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你们想去哪里？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比如想去自然公园。 Wir wollen zum Naturpark fahren. 我们想去自然公园。 Wir wollen zum Naturpark fahren. Wir wollen zum Naturpark fahren. 下面问问什么时候动身。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您什么时候动身？这是一个将来时的句子。将来时的构成是 werden 加上动词的原形。我们再听听这个句子。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我们回答早晨六点。 Am Morgen um 6 Uhr. Am Morgen um 6 Uhr. 早晨六点还可以这样说。 Um 6 Uhr morgens. Um 6 Uhr morgens. 刚才问了什么时候动身，现在问一下什么时候回来。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下面请听一个对话。 Frau Lee, 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Ich werde Deutsch lernen oder Briefe schreiben. Ich und meine Frau wollen am Sonntag einen Ausflug machen. Wenn das Wetter sehr schön ist, wollen Sie mitkommen? Sehr gern.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Zum Naturpark.Der Park ist sehr schön.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Am Morgen um 8 Uhr. Und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Am Abend zwischen 6 und 7 Uhr. Da komme ich natürlich gern mit. 对话里的 Briefe schreiben 是写信的意思。Zwischen 6 und 7 Uhr 是6点和7点之间的意思。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Frau Lee,Was haben Sie am Wochenende vor? Ich werde Deutsch lernen oder Briefe schreiben. Ich und meine Frau wollen am Sonntag einen Ausflug machen, wenn das Wetter sehr schön ist. Wollen Sie mitkommen? Sehr gern. Wohin wollen Sie fahren? Zum Naturpark. Der Park ist sehr schön. Wann werden Sie losfahren? Am Morgen um 8 Uhr. Wann werden wir zurück sein? Am Abend zwischen 6 und 7 Uhr. Da komme ich natürlich gern mit. 做郊游计划前一定要听一下天气预报。请听下面一个句子。 Haben Sie heute den Wetterbericht gehört? 您今天听过天气预报了吗? Haben Sie heute den Wetterbericht gehört? Haben Sie heute den Wetterbericht gehört? 我们还可以这样问。 Was meldet der Wetterbericht? 天气预报说了些什么? Was meldet der Wetterbericht? Was meldet der Wetterbericht? 比如说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Heute ist das Wetter sehr schön.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 Heute ist das Wetter sehr schön. Heute ist das Wetter sehr schön. 那要说今天的天气不好呢? Heute ist das Wetter nicht gut. Heute ist das Wetter nicht gut. Gut 是好的意思，我们还可以用它的反义词。Schlecht, 来说这句话。 Heute ist das Wetter sehr schlecht. Heute ist das Wetter sehr schlecht. 温度上升了怎么说呢? Die Temperatur ist gestiegen. 温度上升了。 Die Temperatur ist gestiegen. Die Temperatur ist gestiegen. 下面我们说温度下降了。 Die Temperatur ist gefallen. Die Temperatur ist gefallen. 现在我们听一个对话。 Frau Lee, haben Sie heute den Wetterbericht gehört? Ja. Was meldet der Wetterbericht? Es wird morgen sonnig. Und die Temperatur? 25 Grad. Also morgen ist das Wetter sehr schön. Ja. 对话里的 Es wird morgen sonnig 意思是明天天气晴。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Frau Lee, haben Sie heute den Wetterbericht gehört? Ja. Was meldet der Wetterbericht? Es wird morgen sonnig. Und die Temperatur? 25 Grad. Also morgen ist das Wetter sehr schön. Ja.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